伤感。我知道情人不好演，却要陷在剧情里面。换上男主角的脸，到你身边。哦，但是我不是故意要那么想他，只是你的心太疯狂。看看自己是否学得像，对你也可以放得下。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那么想他，只是你的变化太大，根本还来不及分辨他，就听见你笑我好傻。